情。这首歌叫做《来日方长》。是啊，有些事情不要那么急于求成，给好运一些时间，也给自己一些时间。也许有一些你期待已久的事情，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秦时明月采桑柳，朋友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这首歌。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儿？看那九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七千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什么？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冰岛或希腊，南美不去吗？沙漠你爱吗？我玩太多 来自陈绮贞在九月唱过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位朋友呢，希望这首歌之后好运会不断地降临到你的生活当中。当然所有的好运都是努力所带来的。继续我们下面的点歌祝福，下面这首歌是来自苏醒和何洁演唱的 Stand Up Again。 飞驰的时光，等我站在高峰之上，也曾乱跌撞，黑夜为我点亮多希望，最初的地方，那不予骄傲的理想，忘记所有痛伤。 Cause I will stand up。 像是一片自造 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几度狂号争先看红眼看似惊艳顷刻非凡迎天浮光月影般一如初状在稚气的脸庞浮想脸病的模样谁来保驾护航大浪淘沙所剩寥寥无几彼岸遥遥无期多少人悄悄哭泣累了眼离了送挥了拳一个痛恨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秋天过后不期而遇的漫长冬季太多同声同气却总在懵逼冲击一切谈何容易 Sometimes I really feel lonely 谁允许自导自演谁无奈自嘲自怜谁在乎自暴自贬谁真心自豪自谦利欲肆虐人如皮囊丝弦若可被逐出字典多少人摔倒了那么刺眼就学会生存必备笑到现实的气味和机会不理会谁敌对太多的避讳只是自以为不去进退就被击溃当我忘却疲惫当我再次起身将他们个个击碎 飞驰的时光当我站在高峰之上翻越层峦叠嶂黑夜为我点亮多希望最初的地方那不予骄傲的理想忘记所有痛伤 Cause I will stay Stronger, taking the pressure and attack 少了心情感叹不再心惊胆战是干干毁誉若一参半才看淡廉价的诉苦和同情都泛滥要强的人要保护散后孤单前行承受了多少不满心思会复燃有个声音说再坚持到不掩饰编制要证明一切不完可我那片山谷放肆呼喊 When I fight 就算遍体鳞伤脚痒不退让 When I try 就算举步维艰不停去冒险 When I cry 即使疲惫但不倦怠从现在用我的样子去恨去爱This is what I rhyme This time Just give me the mic 就唱出每段日记理想还有那些志气是名是利是我是你是需要和过去的自己分开了才有环境的占有看清了 I know This is how I live my life 成功像条隧道前路被黑暗围绕看不到周围是怒目还是微笑默默无闻的陪跑不堪重负的溃逃多少心里憔悴的梦在呼啸声中破碎掉 But I will stand up again 再次起身面对道别和离分时常孤独的体温No longer I need direction Just listen No longer I need protection Got a mission 这是也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妄算或皇冠窥见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固执的信念多少人还找不到背负的重量命途已经逃不掉后续被打倒的绝不会乞讨就失去了依靠也绝不会乞讨每一秒都祈祷不忘初心年少 这首歌带给很多明天要参加考试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叫做 LYYYYL 他说看着现代汉语听着广播准备明天的考试有时候我们都需要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是来自于内心里自己给予自己的而这样的歌声毫无疑问是给我们这样的充电力量的相信自己同时呢也给自己一些压力有压力才会有动力才会有反弹希望你明天取得好成绩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当我们愿意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在暂停之后可以重新出发生活会有另外一种姿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下面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可以的话 每一次你不开心我也跟着伤心我们的心那么 定很有默契，不必想该做什么，才算够得体。我始终相信，那天你会听见城市的声音。我知道爱并不是谁能取代谁，可是我想帮你捡起无谓的心碎。可以的话，我们重新来过；可以的话，让我弥补他犯的错。旅途的美景还有很多，何必固执都留着断残。 如果人生真的可以有后悔药买，可以有许多重新开始的可能的话，我想大多数人都想改写结局吧。但这就是人生，每时每刻都是直播。订购人之一想为人马超，他想点播这首《十年》。我来不及做你的全部，让我成你的之一吧。有一天我睡醒发现我的身边没有你，在我的右边是你送我最爱的玩具，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留下的只剩有你味道的一封信。你问我为什么要听这首歌，因为是你离开以后的自己啊。 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

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有三四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六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气温很低，风寒效应明显。夜间到明天早高峰期间出行需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偏北风将持续维持三四级左右，预计最高气温零下四度，天干物燥，请及时注意补充水分。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可达六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零下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电影市场迎来一轮新片上映高潮，包括王凯、马天宇、王大陆主演的《英雄本色2018》，李冰冰和吴尊主演的《迷巢》，以及好莱坞动画影片《公牛历险记》等，这几部新片各具亮点，其中不乏优质之作。《英雄本色2018》和吴宇森版本的《英雄本色》讲的是三人的兄弟情，但这部影片的导演丁晟表示，这是一部新片，所以在拍摄时主要的难度在于如何区别于经典的老版。影片《迷巢》中，李冰冰饰演的是一位性格看似柔软但却有着强大内心的剧毒生物学博士。他笑说，因为弟弟吴尊不省心，而被迫与其他人组成了打怪小组去营救弟弟。最后的是好莱坞动画影片《公牛历险记》，它是一部不俗的亲子佳作。影片由打造《冰川时代》系列和《里约大冒险》系列的蓝天工作室原班人马制作。本片讲述了一头名叫费迪南的公牛所经历的快乐冒险，被观众称赞笑出眼泪。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你编辑播报的。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晚上9:33，欢迎各位来到北京乐广播，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钟，为你带去亲情、友情、爱情祝福的《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要带给 LY3775朋友，生日快乐。你说我要祝自己生日快乐，还有呢，用老妈的话说，早日把自己嫁出去。我要点播一首《时光不老》。 午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像烟很感伤，有你的夏天 不来我不老哦。 LY3775 这首歌是来自郁可唯的时光正好，你说我就记得那首歌有你不来我不老。好啊，女人是要好好的保养，不光是外表，还有内心，要让自己真正的一直年轻着。今天过生日的朋友还真的不少，小尖脸的老公今天也是30岁的生日，也是他们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所以要点播这首《我要你》，想告诉老公，不管未来如何，我都要和你相伴一生。 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 非常曼妙的一首歌，我要你，也祝福小尖脸的老公生日快乐。当然羡慕完这个哥哥姐姐的幸福婚姻之后呢，婷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她也想稍微的表达一下目前作为单身的他们一些真实的感受。她说今天和几个中学的闺蜜一起吐槽，现在给我们介绍相亲的人怎么那么糟糕呢，看来好像是没有这个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介绍一些更加行之有效的人物是吗。他说然后我们五个人呢就发现单身也不错呀，点一首歌给我们吧。这首歌呢也是很早以前的苏打绿演唱的你在烦恼什么。是啊，烦恼什么呀，事已至此对吗？而且呢单身它真的只是一种状态，而且是人生某个阶段里你自己选择的一种状态，而将来那一个人又会是谁，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等待而已罢了。继续你们这种乐观的态度，你在烦恼什么呢？ 每个不会说的话，每个不会给的冷，每个不会暗的光，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 在犹豫什么？ 很洒脱，同时也很勇敢的一种自我的安慰。你烦恼什么呢？烦恼有用吗？烦恼有用的话，我们就坐在这儿烦恼好了。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方法会比问题多，就让你的行动力变得更强一些，烦恼才会走得越快一点。好了，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呢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各位朋友。最后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明天呢就是北京乐广播的25岁生日了，所以明天晚上等待着你和北京乐广播的25年中的片刻记忆。好吧，接下来是男左女右，欢迎继续收听。 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看不清的梦又算什么？就算走到尽头又能算什么？能算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冬季进补的一个很好的食品，就是海参。欢迎刘畅。 王磊你好，我是刘畅。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也